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咱们接着往下浏览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稻粱菽麦黍稷马牛羊鸡犬豕，六个字一组，分别介绍农作物和家畜家禽的两个段落之后啊，三字经里这一组常识性的内容呢，开始啊七个一组给小朋友们介绍了。曰喜怒，曰哀惧，爱物欲，七情具，我们人的七种情绪啊。今天我们说到七情的时候，可能大家更熟悉另一个也很连贯的说法，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其实呢，在儒家思想里面，我们直接从儒家的典籍里面去找啊，在《礼记》当中提到七情啊，是这么说的：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物欲，七者弗学而能啊。这七样是不需要后天的学习人就会的，也就是说这是人本能的反应。我们讲情绪这个东西，它和后天的习得呀学习，说掌握了某种方法技巧之后才可以有的一些本事一些反应，它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人自带的属性，天生就会。那既然是天生就会，咱们总结它干嘛呀？反正每个人都有。哎，不行，儒家思想认为人有情绪是正常的，但是人的情绪必须是受控的，它必须要符合礼的规范，要在礼的范畴之内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即便是那些我们看来好的啊，令人愉悦的情绪，今天咱们其实都可以做出一个判断，那可能会觉得哦，怒老发脾气不好啊，哀太伤心了不好，这些不说，咱们就说那好的爱喜这样的正面的情绪，我们难道就可以肆意的去表达吗？不行，都不可以脱离礼的规范。这是儒家思想提出的修身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学会对自己情绪进行控制。马三立先生晚年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啊，创作了一段相声作品叫《情绪与健康》，专门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下边就来一起欣赏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相声。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太臊了，真的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你啊，我不怎么大了变这样了。

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每段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 治病又结肠，你就年轻二十年。 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川，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儿干，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我们刚才呢看到了《三字经》里啊，曰喜怒，曰哀惧，爱物欲，七情具这一句。咱们下边呢就按着喜怒哀惧爱物欲的顺序啊，来分别看一看人的这七种情绪。刚才上一时段我们说了，即便是好的啊，我们觉得这是令人愉悦的情绪，比如说喜，比如说爱啊，这样的情绪也不可以让它失去控制。咱们得牢记过犹不及的道理。喜本身是好事，那我们说乐极生悲，那就变好事为坏事了。这方面的例子有一个我一举大家肯定都知道，在咱们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面收录了一篇课文叫《范进中举》，当然他讽刺的揭露的是过去啊旧社会这个科考制度对读书人的这种戕害。但是作品当中这位范进本身，我们说之前学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考取功名，这次终于考中了，这本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可是呢这一中举竟顾着高兴了，没有去控制自己内心喜悦的情绪，结果呢兴奋过头失心疯了啊！最后还得是平时最怕的人谁呀、啊？老丈人过来哎，出面啪一个嘴巴啊！街坊们都说了，胡老爹放在这个嘴巴打得亲切，少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啊！因为这胡老爹是个屠户，这就是最典型的乐极生悲的事情。我们的传统相声里呢也有讨论这方面话题的，比如说一段传统相声哭四出啊，给我们总结了这个看戏啊，甭管是高兴的戏玩笑戏还是这种悲戏，都不能连着看几部，看多了这人都受不了。虽然最后呢是落在这个哭戏看多了上，但是前面啊也讲了这玩笑戏喜剧看多了人受不了。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来一起欣赏一下这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前辈名家于宝林先生和冯宝华先生为我们联袂表演。 刚才两个青年演员表演了一段， 哎，是是啊， 您表演的不错。 哦，您这是夸奖我， 客气， 我也是一般， 客气， 哎，还不是客气。 也有这么一句常言说的，有这么一个古语儿。 哦，说的是什么呢？ 我跟您讨教啊。 哎呦呵，不客气。互相的学习， 哈哈，您太谦虚了 啊！是是， 常言说呀， 啊，说， 是 啊，啊， 常言说这个 是， 常言说什么来着？ 啊，我哪知道啊？ 常 你要问呢？ 常言说，好走东的不走西， 哎，这是不假， 有这么句话吧？ 对， 好吃萝卜的， 嗯， 不吃梨， 哎，是是， 好打百分的， 嗯， 不下象棋， 嗯。对， 好吃长虫的 是 不吃鳝鱼， 我吃长虫。 好吃橘子的 是 不吃橘子皮， 这不废话吗？ 谁吃橘子皮干什么呢？ 反正是有这么一句。 哎，各有一号。 哎，各有爱好。 是啊，个人的兴趣嘛。 你瞧，就喜欢看这个，舞蹈的， 哎，对， 有喜欢看呢音乐歌曲的， 哎，去听一听， 有喜欢这个京剧的， 哎，是了，这可是普遍，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一点不假。 咱们中国有四大国粹。 哦，您说一说哪四大国粹？ 第一是中医。 中医。 哎，拿这个三个手指一个寸关尺， 是了， 就知道心肝脾胃肾，哪有毛病， 给这就给耗出病来了。 再有是中国的国画， 呵，那是一绝。 还有一位黄胄老先生， 是 画的特殊。 什么呢？ 画驴。 是。 再有就是中国的烹饪。 就是炒菜。 各种菜有各种的味道， 哎，这是不假。 再有就是中国的京剧了。 京剧，这是中国的国粹， 在咱们国内不但有影响， 是了， 在世界都有影响， 这是不假。 尤其京剧还分很多的流派。 是， 比如唱花脸，大家都爱听这个裘派的。 裘盛戎， 哎，裘先生的艺术啊，那敢说是， 哎，同志， 哎，您， 我可有个耳闻。 什么事？ 在天津来说，我那么一琢磨，学这个裘盛戎，您算一绝。 不行，差远了。 你这是客气了。 不，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北京市的观众，哎，你在这儿唱一唱，学一学裘盛戎，怎么样？ 您不是我不唱 啊，您 我唱啊，您就注意。 怎么呢？ 啊，耳闻着，反正我们同行业都说我学的像 啊。是， 但是我唱您听。发音吐字，这个脑后音 是 跟这个鼻腔共鸣。 是 裘派的特点。 是， 您就听啊。 啊， 唱出来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怎么样？ 那就算我对了。 不一样倒对了， 有这么一点， 这就可以了， 就算用了功了。 哎，就算您学习的不错， 咱就学裘先生上银幕的那个，铡美案， 包公， 哎，那导板那句， 就是导板， 包龙图， 打坐在开封府， 对， 各位您赏下耳音， 来试试， 你唱一唱， 好嘞，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你没唱，你问我干嘛？ 培养情绪。 是啊，哎，您就唱吧。 包龙图，大祖在开封府啊！ 行，真有两下子， 蒙的差远了。 哎，你这是客气了。 这个京剧大家都爱听。 是啊， 啊，他有爱看的，有看戏的，有听戏的。 这还有分别。 哎，真正的达到这个看戏了，得起码得3年至5年。 是， 尤其是这个生旦净末丑， 嚯，各个行当， 在舞台上这个演员大卖力气，观众喝彩， 哎，都欢迎。 但是后台，有很多的无名英雄。 那你说一说都有什么？ 脑子，最费脑力的 是， 就是那个剧目。 就是派节目的那位。 那位得动脑子。 他怎么会费脑子呢？ 折子戏，比如说。 对，现在净是折子戏，一段一段的， 一出一出的。 是了， 头一出。一开戏 啊， 来出武戏。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观众有的来不及呀。到这儿来了，街坊了，邻居了，朋友了，同事了 啊， 老没见面。 是， 今儿见面必须寒暄几句， 哎，说说闲话。 他一唱武戏呢，就被这个声音给压下去了。 是了， 第二出就不唱这些了。 二一出改， 换一出，来出女起介。 这是唱功戏。 第三一出 是。 来出小放牛， 滑稽逗乐， 最后全部的 什么 将相和。 您看看，唱的练的文的武的，这里边全有了。 尤其将相和这戏 是 直到今天，它是个传统剧目， 是 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一点不假， 这样观众就满意了 啊，高兴了 啊，听完了之后，心里特别的高兴， 是是是， 如果不这样，就不成了， 怎么呢？ 千篇一律， 怎么叫千篇一律呢？ 要是武戏全演武戏， 那有什么关系啊？ 那不成了乱呢？ 是啊， 啊，头一出刚一开，三岔口， 哦， 观众一瞧，高兴 啊， 太棒，第二出又换了， 换的什么呢？ 长坂坡， 赵云 靠背戏， 哼， 第三一出 是 饿虎村， 好， 第四一出 是 闹天宫， 猴戏， 尤其我们天津观众，热情， 是了， 哎，好， 好， 这细腻了，这戏闹天宫， 嗯， 这小伙子叫李应杰， 是啊， 说是李万春先生的徒弟， 怎么了， 我说 啊， 我说你留神街吧， 旁边那位怎么了？ 你留神呢，你也不愿意，好，你这五根大冰棍 啊， 冰凉棒硬，啪就过来了，我受了吗？ 啊，说的是啊， 这叫刀甲一老门家都不认识我了， 为什么呢？ 我来到五眼青， 哎呀呵，这么说光武戏是差点， 要是光逗乐这不行， 哎，提精神呢， 滑稽的，头一出一开 什么呢？ 来一出啊，双怕婆， 是是， 观众一看可乐， 哼， 哎呀，这戏啊， 嗯， 这是传统的， 哦， 双怕婆， 嘿，是 就怕媳妇， 是啊， 现在新话叫嘛呢？ 叫什么？ 叫气管炎， 你看 好，又换了， 换的 王大娘举大纲， 还是滑稽的， 哎呀，太有意思了。这戏太哏了，就百鸟朝凤 是 的，哎呀，再看看啊， 这出是 打面岗， 你看看， 哎呀，又换了， 又是什么戏？ 三步远一， 哎，怎么了？ 轴掉了， 好嘛， 戏散了，上医院 干嘛？ 接轴去了， 现安轴去， 就不成了， 光是这也不行， 这都是苦戏也不行。 苦戏可富于感情， 错了 啊？怎么着？ 尤其演苦戏，大姐们，女士们 啊，女同志 不爱听， 为什么呢？ 是女同志都心地善良， 是是， 接受不了， 一听苦戏呢， 心里难过呀， 就哭了， 就是， 是是， 他就说不能，看这苦戏， 看起来女同志别听这个苦戏， 不一定， 男同志行吗？ 不是 啊， 男同志也有这人， 这男同志听苦戏也有哭的， 可不是吗？我们有个街坊， 是了， 他不听苦戏还则罢了， 要一听呢， 一听苦戏在剧场里头就放声痛哭， 哎呀，那影响别人听戏， 那天晚上与一块儿聊天，我说再听戏去，你别在剧场里哭， 那怎么办？ 影响人演出啊， 是啊， 再听苦戏，当然他演的逼真，你心里难过，你可以跟半边那位 啊， 不是也跟他聊天，讲戏的内容， 就是分化个人的思想， 哎，一会儿那劲儿就过去了， 就不难过了， 就是 他赶上过苦戏， 赶上了，有一次上中国大戏院，头一出就是苦戏， 是什么戏呢？ 韩琦杀庙， 秦香莲之中一个片段， 那场面最难过去了， 哎，那点是苦点， 韩琦带着刀，追到那就 土地祠， 对，一抬腿，咚， 是 被门踹开，伸手被刀拉出来，抓过秦香莲，举刀就杀，秦香莲诉说自己的苦处， 是 放声痛哭，哎呀，俩孩子妈呀， 哎呀，妈，对，开店的张三娘，你饶命啊， 我们街坊受不了了， 哦， 老李说啊，没想到 是。 怕骂油吗？怕听苦戏，怕听苦戏。今儿倒不错， 是 穿上的烟囱。 这怎么讲？ 赶上 了，赶上这出戏了。 我告诉你了，虽然不认识啊， 是是是， 坐一块听戏呢。说句旧话，都有冤的。 对，不假。 尤其这戏，内容好。 这么说您听过？ 听过你了。其实小时候那阵儿，我记得，我还留小摆辫了。 是啊， 我姥姥抱着我，就听这戏。 这么说内容您清楚了。 这戏说明了包公，铁面无私， 对， 公正廉明。 是啊， 那个官少有、嗯、 对， 就歌颂了老鸨， 不错呀。 秦香莲呢， 嗯， 在那个社会， 嗯， 那了不起的人物。 是啊， 那个陈世美是这个南方人， 哎，湖广郡州， 上东京赶考去。 哎，那会儿讲叫赶考啊， 那年头做官就得赶考。 对呀、啊、 赶考那时得上东京。 是啊，京城嘛， 东京不是三步两步就走到 了。哎，是啊， 得跋山涉水。 哎，对， 漂洋过海。 嗯， 到东京一看呢， 啊， 也没现在好， 是 工业也落后。结果上征那个横滨了，到横滨一看呢，民国五十多 年。说着说着，你把陈世美给揉到日本去了， 不是东京吗？ 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你这别笑话 啊， 我没出过门。 这 到东京去，好你了 啊。 这个文化不能没有啊！ 哎，是有学问， 人家上学就用了功了。 对呀、啊， 到这趴下个， 怎么样？ 点状元了！ 哇，中了状元！ 不光点状元， 怎么样？ 还招驸马了！ 哎，东窗驸马， 好你了！ 是啊， 平步青云呢、啊。 嗯， 一步登天， 阔了。 小闷葫芦， 什么奖？ 抖起来了！马超改棺材， 这是。 成人了， 嘿，瞧这俏皮话啊！ 就说他人了吧，就是这样啊。 嗯，是啊， 地位一变了， 他 思想就变， 跟着就变了。 离家三年呐， 嗯， 没给家里写过一回信， 真是不对。 家里父母啊， 嗯， 尤其那个封建时代， 哎，那种社会， 一赶上荒旱不收， 哎呀， 农民倒了血霉了。 是啊，嗯， 活活饿死人。 哎，是。 被他爹跟他妈活活给饿死， 你看看多惨呐、 啊！没钱葬埋。 是啊， 秦香莲呢？那个人了不起呀、 啊！是啊， 被剪子拿起来， 嗯， 咔嚓， 嗯， 被头发绞了， 绞下了青丝， 拿这到废品店一卖。 等会儿，那会儿有废品店吗？ 老废品店， 没听说过，叫长街去卖。 长街去卖， 哎， 打那会儿， 嗯， 卖了以后， 嗯， 过不了。 是啊， 没办法， 怎么办呢？ 就一条道， 是 找自己丈夫。 哎，够奔京城， 带着孩子， 俩孩子， 齐汉。 是啊， 走着来的。 嗯，可不是就得走吗？ 尤其封建时代，那妇女受压迫。 是 啊，首先来说 是 缠足。 嗯，对，小脚 裹脚。 嗯， 缺德呀。 嗯，是 被五个脚都裹一块儿， 嘿，都给握折了。 打麻将好了， 怎么 口似良医？ 哎呀， 好容易找到了驸马府。 是啊， 那不就 子持宫 啊，床宫吗？ 嗯， 一进书房， 嗯， 瞧见陈世美了， 呵， 心里高兴 啊。是啊， 你看现在喊陈世美，原先什么模样？ 那会儿， 现在了不起了。 嗯，是 又白又胖， 嗯， 小辫发亮。 嘿嘿，你看 那阵又黑又瘦， 是 小辫发秀， 真是 心里非常高兴。 嗯，两口子见面了， 说说话吧。 嗯， 陈世美一看， 嗯， 秦香莲， 嗯， 徐娘半老。 哎呀。 农村的， 你一看这就坏了， 土里土气， 嗯， 变了， 嗯，是 俺们出去， 我 这赶出去了， 嗨， 谁你就赶出去， 哎，你真是啊， 两口子 啊， 最近就是夫妻， 是是， 一日夫妻百日恩， 不假， 白日夫妻似海深， 嘿，你看看， 最近就是两口子， 嗯，是 有年长的老兄。 嗯， 记住了， 是， 就疼老婆， 嘿，是， 儿子都下班，给你一个月送十块钱， 是啊， 来三口， 啊，是， 连吃带喝，明儿上早班，拿饭盒还拿走， 还得带个， 谁对起谁？ 说的是， 就说， 哎呀， 他赶住你那还不算， 是。 连口水都没给喝， 哎呀，真差、 啊！不懂人情啊，你 一点不假。 别说连口子给他生儿养女， 是啊， 他爹妈死了，人家给埋的， 真是 哪儿找这么好的小媳妇儿的？ 你真同情啊！ 他还杀人家，叫韩琦拿刀会被人宰了。 真是、啊， 别说两口子，亲戚朋友千里遥远到咱家里来了 啊， 起码得管顿饭吃， 这是应该的。 别说吃好的你了， 是 拿不来顿嘎嘎汤， 你瞧吃的这东西， 甭管好坏，吃都是热乎的。 是啊， 这是人情。 哎，你看， 你说他这人有人性吗？ 哎，您呐不必这么难过。您呐不愿意听这出，他折子戏，您盼着换了戏，他不就好了吗？ 还是你的脑子好。 哎，你盼着吧。 盼什么你了？ 盼着吧。 换了就好了。 哎，对， 换了。 哦，这出是 孟姜女。 哇， 孟姜女扑倒了，万里长城。差不多都到旅游去过长城。能哭得倒吗？ 哭不倒， 它就象征性的。 对呀， 就说明啊，那个时代， 事实， 那个范喜良 啊， 跟孟姜女结婚刚三天， 对呀， 就给抓走了， 修长城去了 啊，那叫度蜜月，没那个力了。现在年轻的他想那个吗？ 那也是啊， 他知道他不那么做。端一个彩电呢，都叫老头老婆急得满多叫满借去。 哎呀， 啊，他看受了受了的。 您呐也不必难过，您盼着呀，他再换了戏不就好了吗？ 盼什么你了？ 哎，盼着吧。 盼什么？ 盼着吧。 换了。 哦，这出什么？ 白毛女。 哇，又是苦剧。 哎呀。哎呀， 您 白毛女更苦了。 是啊， 农村的姑娘。 哎，是啊， 是农村的姑娘。 嗯， 身体健康。 哎，人家是劳动嘛。 她叫喜儿。 啊，喜儿啊， 多好的姑娘。 是啊， 就那黄世仁 啊， 逼得往山里带着， 把人给压迫的那个样， 过的嘛生活。 哎呀， 19岁头就白了。 是， 那就未老先衰 啊。这是 尤其农村的姑娘，简朴， 是是， 会过日子。 哎，对呀， 啊，到了春耕忙， 哎，是 冬天的抓时间，还不闲着， 干什么呢？ 骑自行车，胡同一转悠， 干嘛？ 换稻米 啊！哎呀， 换鸡蛋。行 行，这喜儿去换稻米去啊？ 是啊，喜儿不换稻米，现在那么些换稻米的， 没听说过 啊。尤其是杨白劳， 是 那位杨大爷。 杨大爷 多好的人， 您打哪儿论的呀？ 打哪儿论的？见年长啊，叫大爷没苦吃。 是是是， 老头儿多好 啊！ 结果怎么给下场呢？ 结果是 何延龙死了。 哎，是真惨呐、 啊！受得了吗？ 您呐，不必难过喽，盼着不再换戏就好了。 没盼头了。 为什么呢？ 那都唱上了。 这是什么戏？ 祥林嫂。 嘿哈！ 哎呀！哎呀！如今祥林嫂 是啊， 打结婚以后，倒霉起手， 哎，净受了罪了。 先嫁的叫什么那妈？ 祥林呢？ 祥林嫂吗？ 是啊， 死了是吧？ 守了寡了他， 撂一胖小子。 是是， 5岁叫阿猫。 哦，又改嫁了吗？ 嫁的叫吗？ 贺老六。 贺老六。 嗯， 贺老六也死了。 守2次寡。 就那小胖小，5岁叫阿猫。 对呀。 就狼给叼走 了，怎么那么苦啊？ 倒霉好有一比。 比什么呢？ 喝凉水塞牙呀。 是 放屁被脚后跟都砸了。 混劲啊， 如今这个封建时代 啊， 旧社会女帝守了寡就没人能离了。 说的是啊， 就看不起寡妇， 就那种封建社会， 寡妇不也是人吗？ 对呀、啊、 你的是寡妇吗？ 我 欣赏了于宝林先生和冯宝华先生表演的这段哭四出，我们今天下午时段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